当然会有争执，但不需怀疑，越是大风雨越要守在一起。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若知道痛了就要珍惜了啊。恋爱中有人被打垮，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谁说天黑就一定要下雨呢？恋爱中有人被打垮，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爱我吗？虽流过泪却无损爱的美丽，当然会有争执，但不需怀疑，越是大风雨越要守在一起。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若知道痛了就要珍惜了啊。恋爱中有人被打破，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谁说天黑就一定要下雨呢？恋爱中有人被打破，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眼看真的就要天晴了，一直到痛了就要珍惜了。恋爱中有人变得傻，有人长大，你会爱我吗？眼看真的就要天晴了，一直到痛了从此珍惜了。恋爱中越是多变化，越快长大，你很爱我吗？爱我吧。 贯通国际，空中一点通。 贯坤国际是怎么保证建筑材料符合要求的？ 贯坤国际所使用的材料都是多年来经过大量施工验证的国内外知名品牌，经过市场多年的检验，在市场具有很高的美誉度，从而保证优良的工程质量和更高的室内空气环保指数。贯坤国际使用的材料都是透明消费，消费者可以到市场上进行比较选择，验证优劣。贯坤国际选择材料的标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该品牌的材料的销售渠道是否干净，市场上有没有假货。正是这种严格的筛选，从而保证了材料的质量和环保指数。贯坤国际从有质量的一砖一瓦开始，为您的企业运营保驾护航。详情登录贯坤国际微信订阅号贯坤国际。贯是冠军的冠，坤是乾坤的坤，贯坤国际。或致电010-5646-8050，5646-8051。 我

惆怅念满腔，蓦然回首又要起航起航。一路跋涉到江南，东行无际无暇看，峨眉山下好荒凉，不堪回首泪盘盘。草鞋是船，爸爸是帆，故国的地名不敢忘，乡人无奈小别的悲怅，信誓旦旦又将起航起航。船儿行到澎湖湾，过了妈妈来草江，深情款款撑起疲惫的帆，又冲过了许多风浪。草鞋是船，爸爸是帆，远远的故乡在召唤，满载半世纪漂泊的沧桑，远航的船儿快来靠港靠港，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来自潘安邦的一首老歌，早在1981年的时候，由叶嘉修作词作曲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爸爸的草鞋。在其中或许你能够听出一份乡愁，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邓紫棋的歌曲桃花诺。 初见若缱绻誓言，风吹云舒卷，岁月间温情细有何年，心有喜但愿执念，轮回过今年，弹指间繁花开落多少遍，这一世牵绊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留一片桃花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 这是邓紫棋为电视剧《上古情歌》所演唱的片尾曲啊，叫做《桃花诺》。这也是邓紫棋出道以来首次为电视剧献声，并且呢首次尝试演绎中国风的歌曲。那么对于她来说呢，这一次录制啊是一个非常新鲜的尝试。看完剧情之后呢，她也是很受触动，所以呢是带着满满的情感还有脑海当中的画面来唱这首歌曲的。这首歌曲呢整个会给人一种很鲜的感觉啊，但是突然会感觉到就是只有你和你爱的人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是一种很忘我的体验。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谭咏麟1990年《难舍难分》专辑当中带来的歌曲《卡拉永远 OK》。 车主注意了，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维修保养陪您到晚上10点哦，预约晚间时段不仅更灵活便捷，还有更多优惠呢，详情致电010-5798-6688，记住事故维修选花香哦。

是花落，一百次悲喜只不过是一声叹息。今生别离，来世相聚，一万句珍重只不过是热泪一滴。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陈飞平，那就好好过吧，出自1999年同名专辑当中。总有一些坎坷，总有一些不如意，可是生活还是不断的向前，对于我们来说只有是调整自己的步伐，好好过好每一天吧。 BBT 带来的歌曲《禁忌伤心》。 你微信都不回，你的电话也不接， 都觉都知后却居然没改变， 别晒出新照片，那个人已不是我， 是谁暗中恋我？现在失恋失恋， 恭喜你，我是 party night， 碰巧遇见你 I say hi， 你面对我说 good night， I say goodbye，掌声给你精彩的表演，心疼你很被自己打脸。No no no no， play go I'm your play boy， 我只能接受 这是中场秀， 再 加把单身狗， 啦啦啦啦啦， 我是你对手，讲话真优秀，请你小心看我， 啦啦啦啦啦啦啦，静静伤心，静静伤心，啦啦啦啦，要静静伤心，啦啦啦啦啦。 朋友都说你很快，已经谈了新恋爱， 膜拜，我在纠结到底谁亏欠， 手机里面还留着去年夏天的自拍， 拜拜，礼拜天逛公园，更精彩精彩。 想知道你是什么构造，晚年的随时可以喊 stop， 你的爱像电影院，同故事间播放好几遍。我免疫花样技巧，更不会被轻易击倒，你的药已过效，抱歉你已被 out， 我 只能接受这是中场秀， 再 加把单身狗， 啦啦啦啦啦， 我是你对手，讲话真优秀，请你小心看我， 啦啦啦啦啦啦啦，静静伤心，静静伤心，啦啦啦啦，要静静伤心，啦啦啦啦啦，静静伤心，静静伤心，啦啦啦啦，要静静伤心，啦啦啦啦啦啦啦。 没关系，让你走，我不会难过，不值得难过。当你全部清空，不需要再联络，没什么好说。 忘记伤心 ，Let's get party tonight， 就继续静静伤心。 Don't need to sorry, I'm fine, don't need to worry, we gonna be alright, wanna play all night。 Hey, 我只能接受这是中场秀， 再 加把单身狗， 啦啦啦啦啦， 我是你对手，讲话真优秀，请你小心看我， 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只能接受这是中场秀， 再 加把单身狗， 啦啦啦啦啦，give up。 对手，尽管挺忧愁，请你小心看管。 啦啦啦啦啦啦啦，紧紧相系，紧紧相系，啦啦啦啦，要紧紧相系，啦啦啦啦啦，紧紧相系，紧紧相系，啦啦啦啦，要紧紧相系，啦啦啦啦啦啦啦。 这是 BBT 组合一个全新的唱跳偶像团体啊，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进阶伤心》，这是他们在2017年 AP 合集《七年之愿》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远离伤心，去寻找自己的快乐吧。锦绣儿重唱带来的歌曲呢，往往会给我们带来少年时候的一份清新的回忆，这是他们在1999年《我的 Super Life》专辑当中带来的歌《明天也要作伴》。在你的生活圈子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两位好朋友，你会觉得说希望一直和他们走下去，一起去分享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明天也要作伴呢。 那天你想要闪电结婚，请先帮我找一个好男人，别一个人去幸福不理人。变成女强人，别忘了是我劝你要认真，无论再忙都要陪我聊聊心声。我永远记得今晚，我们回忆往事，梦想未来，感动了不 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 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行业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爱车车身划痕、剐蹭轻伤是否一直困扰您？斯图加特进口可修复隐形车衣，防划痕，终极保护原车漆，并为爱车提升亮度30%。快来斯图加特给爱车美容吧！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9先头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晨报消息，27号，北京市道路路网管理与应急处置中心相关负责人做客首都之窗访谈时透露，本市路政管理已全面进入互联网加模式，实时路况、拥堵路段、旅行时间预测以及交通阻断等信息的监控更加精确及时，可使市民出行更便捷舒适。另外，今年本市计划增加126处信息塔，逐步实现山区、郊区公路沿线信息盲区的全覆盖。北京日报消息，从6月起，本市全面推行个人存房量交易网上预审制度。记者从朝阳区和海淀区两大房产交易热点区域的地税部门获悉，目前约70%的二手房缴纳都已经是网上预审，实现了让纳税人多上网少跑路。据地税部门相关负责人透露，个人存房量业务全面实行网络预审制，就是为最大限度减少纳税人办税等待时间。地税借助互联网加税务模式推出了这一新政，只要登录市地税局官网下载个人存房量交易税收征管系统，按要求录入买卖双方涉税信息，拍照上传相关资料并提交审核即可。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什么此情永不渝？ 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 戏一场梦，来自蔡琴，这是她在2007年《今生演奏厅》当中这张专辑当中啊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啊。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呢，虽然是老歌，但是老歌不老。那里面很多的歌曲，比如说像翻唱的张学友所演唱的《吻别》，张宇的《用心良苦》，还有刚才所听到的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首首情歌，蔡琴都会用她自己的这种很有魅力的声音演绎出来，唱出一个又一个的爱情故事，唱出歌曲当中女人的心事。节目最后呢，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刘德华的一首歌曲啊，叫做《我恨我痴心》。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翻唱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一位著名的女摇滚歌手 John Jett 的一首歌曲，叫做《Up Your Alley》。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什么时候才能走过风雨？